纯净注入我本现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停，给你 活宝。 中心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Yeah. 夫妻从此苦梦，谁知他怒气冲冲夺子手，他是玻璃不拆我摆布，不破明不罢手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心在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不要与在我里空，他不曾高娃把风雨弄，他家子儿女比喻在小餐中，他是英雄恨比穷，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兵过激动，管娃一求管长也只因亲故此心痛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